己的软弱，离不开你的温柔。另一个我提醒着我，不能永远对你宽容，连自己要什么都没把握，以后如何面对生活？我就是太念旧， 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萧敬腾的出道并没有多长时间，所以还不算非常的出名，但是阿妹张惠妹真的是慧眼识珠，在她自己推出全新专辑 Star 的时候呢，她就邀请到了萧敬腾跟她一起来对唱了一首非常唯美的情歌，越来越动听。但也来回顾一下这一首歌，一眼瞬间，来自萧敬腾张惠妹。 星光洒在长长路上，想念的冰凉，你知道吗？你浅浅的微笑，深似海的眼光，都能掀起我滔天的巨浪。 你相信吗？这是命吗？这次我们放弃抵抗，哪怕拥抱在身上，画下深深的